加拿大世界研究所网站16号发表一篇题为《对朝鲜的新制裁就是战争行为》的文章，表示支持朝鲜人民的正义事业。